哎，董老剑客心说我不能掉下去，鬼神使坏，所以他往上一悠，用尽最后的点力气就到了这坑的边上了，用右手往这土里一插，噗，这身体的就粘在墙上了，这功夫叫挂画。剑山蓬莱岛十三险归太平大寨管，下边设着总头管理分衔，这总头姓什么？姓崔，带着40名兵丁住在窝棚里头，他这儿呢有分衔。这十三险哪一险要捉住人了，这走线铃一响，这转盘巴巴就掉下来。今天晚上崔头没事带着这么些人在窝棚里说说笑笑，突然间走线铃响了，这转盘忽悠悠要下来，快瞧嘞，一险拿着探山的了，哪知道老剑客爷过去了，这转盘忽悠忽悠要下来，没下来又回去了，跟着二险的铃又响了，转盘忽悠忽悠要下来，嗯，又上去了，就这样想着想着，一直到十三险巴巴转盘再掉下来了，老剑客爷性命如何下回再说。 Yeah. 始即开，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，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说，咱们说到老剑客爷夜走十三险。管着十三险，这分险这儿有个窝棚，40个兵，头姓崔，正聊天呢，铃声响了，一险二险三险四险，一直到十三险，吧嗒一声，这转牌才掉下来。嘿呦，这姓崔的这小头目把舌头吐出来，吓得都回不去了。我说这小满，我姓崔的可是山里老人，想当年大元帅的爹镇西洋朴林朴老英雄修好了十三险，这玩意儿崔头您怎么了？崔头他我琢磨着，当初修这十三险里边还什么都没装呢，王爷君臣来看，大军是莫奇道长，功夫最好，十三险就掉下去了。这了因大和尚到9险就翻下了，老军师燕普燕云峰走到第7险，剩下没过3险的，谭大帅才走了3险，还是人家爹弄的。今天怎么这位13险都过了，最后这转盘才下来？老狐仙吧，冲外少说话，跟我去瞧瞧去。大家伙拿着绳子，拿着大竹竿，拿着挠钩，点着灯笼，就跟着崔头来到13险了，把这分险给关了，把翻板挪开了，露出了4方的口，举着灯笼往下照顾他，什么都看不见呢，看不见。我说没心没肺，你们哥俩拿钩，拿钩，拿挠钩，把这人勾上来啊！拿钩跟着牵也行。这没心呢，拿着杆子就打这翻门口上放下去了，一直到点儿啊，顺着周围转了一圈，头没有。嘿，这没费抄起杆来了，你真佩服，我来。他在上班闹了半天，哎，崔头，牌掉了，这里边可没掉进人去，你怎么知道啊？他有啊！这崔头气坏了，抡圆了给这没费啪住一大嘴巴，把没费打得转了一圈。我还你那么糊涂啊？你往这4边上找找捞捞啊！这梅飞被打得火烧火燎的，摁着腮帮子，什么转着圈，底下没有让我转圈喽，气得他抡圆了给这头一嘴巴，啪把崔头打了一转一圈。崔头有脸，我说你怎么敢打我，我打你啊，让你明白明白，上边掉下人气要掉到帮上的吗？啊，没心呐、啊，怕这崔头生气，赶紧过来了，冲这梅飞一瞪眼，兄弟，也许掉这人太轻了，往下一掉呢，被风一吹，吹到上边去了，我捞。梅心往这边上一捞，董老剑客爷心说正合适，一伸手就把这钩杆子抓住了。有人呐，他有劲儿啊。这梅心这么一琢磨，哎，崔头还真勾住了。快扔！这梅心呢，往上倒这杆，倒了2下，啪这么一甩，扑通一下就趴下一位，几个兵过来摁着就捆。别亏是我，捆在这里，我是崔头，

年老退隐山林了，回到兴隆坡归隐了。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，目不睹斩将覆车之威，乐老林泉闭门客死了。志亮18岁这年，老总兵叫他到泰山将相还愿，志亮遵父命就奔了泰山了。到了上方娘娘庙烧香，到娘娘庙烧香的人太多了，而且烧完香没有不去看日出的。志亮也是一样啊，既然来烧香了也去看看日出。烧完香之后就到了日观峰去看这日出。从中天门到南天门，这善男信女络绎不绝，绿绿行行的。志亮呢就走到了后山，他想从灵岩寺下山。走着走着，这前面一块，这志亮就觉得眼前白花花一片，闪烁不定。嗯，什么光照的？志亮迈大步转过去一看，嗯，只见山涧里流着清水，在水边上坐了一位老道长。这位老道长仙风道骨，细条的身材，穿着蓝色道袍，系着丝绦，蓝中间厚底银靴，盘膝而坐，须发洁白。在老道长左右有两堆石头子儿，压卵石啊都跟拳头这么大。老仙长右手往上扔着压卵石，这石头呢就在老道长面前画一圆圈，然后落到仙长的左手。老仙长可不是扔一块压卵石啊，扔起18个压卵石，整整的就在老仙长面前是个大圆圈。这功夫叫什么呀？志亮懂，他爹跟他说过叫18子混元一气，不容易啊。一个人的力量呢往上扔比较慢，石头往下落的可就快了。老仙长能让这18块压卵石上也好下也好，相隔一边远，快慢一样，用内力来控制这石头，唰唰唰，18块压卵石就如同流星赶月，这石头光滑映在水面上，晃人的眼睛。志亮可看呆了。老仙长知道身后有人，就把一块一块的石头收起来了，18块石头全都放下了。老仙长站起来了，不良佛，贫道在此消遣，何人愧是？志亮一看，这位老道爷面似银盆，飘飘然，神仙乞丐，赶紧就跪下了。仙长爷呀，是弟子偷看您老决议，未敢惊动弟子，给您磕头了。起来起来，你怎么会知道我这是决议呀？老仙长，弟子家父跟弟子说过，您这是一粒混元气，不是世外高人不能练到这么好的程度啊。哦，你住在什么地方啊？弟子住在宜州府兴隆坡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弟子名叫志亮。哦，令尊大人怎么称呼啊？家父姓志，单名一个瑞字，乃是宜州府告老的总兵啊。耳闻过，是个好人呐，忠厚的总兵爷呀。志亮啊，你想学艺吗？弟子立志向学，苦不得名师指点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你就随我来吧。老仙长带着志亮就往那密林深处走，走到密林深处就看见前边有一座山洞，山洞上边3个大字九如洞。老仙长把志亮带进来，志亮往里边一看，这个山洞里挺宽敞又干净。老仙长坐下了，志亮啊，我问你，

飘在深深旧梦中，一身憔悴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烟雨。明月小楼，孤独无人诉情衷，满天烟火残梦里醒。漫漫长路，起伏不能由我，人海漂泊，尝尽人情淡薄，越情越喜，还能淡漠，人多少深情地相寂寞，人随风多，自在花开花又落，不管世间沧桑如何，一场春秋仿佛相思的承诺，只有桂花香在风里，回头是无情。